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今天傍晚17:02，欢迎各位继续光临974 Live Show， 我是泽环。如果您有锁定我们昨天节目的话，应该会听到在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昨天带来了非常难得的古典吉他的演奏专场。而在古典吉他演奏专场之后呢，今天节目更加的特别，从来没有过的阿卡贝拉的专场，也是属于974 Live Show 的第一场。所以欢迎大家一定要通过除了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直播间做得非常非常的满，像是在开一个大会议似的。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一共有八位团员，这个组合呢叫做 AZA 微唱团，来自于我的校友中国传媒大学。在他们正式开始演出之前，首先从这首作品开始，之后就是他们的现场表演。如果你会唱这首作品的话， Come on 一起来，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可能会哭吧。 年轻的白杨，你好像对我讲，年轻的白杨，你想对我讲，要珍惜春光，珍惜我的 wonderful。年轻的白羊， 爸爸妈妈， 我们是为爱的动人， 爸爸爸爸 是一条帮助朝阳的雨夜，伴着星光到达童年期的快乐，和你好像对我讲 课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你是毕业于这个学校的话，听这首作品的时候真的会老泪纵横。曾经是年轻的白羊，现在怎么地的就成了老白羊。刚才在放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有位团员说，就算你会唱这个校歌，你也不会唱这个版本呢。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阿扎合唱团带来他们的第一首曲目，准备好了吗？三二一，来吧。 我们要先找音。 要找多久？ 要找 一下， 一下就好。 哒哒哒哒哒哒哒， 啊，真的是一下找好了哈。好，我们的表演开始了，记得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接下来欢迎阿扎。 Eat, sleep, and breathe as you do all the stuff. Go back and tie it up tight. Feed me, die, reflect me, total happy. Climb me high on life, you should try. You should know, you should know. Go on all the ways looking. Don't you know?Cause you do keep me quiet. Golden boy boots, pocket pedals, fool, making sharp smart moves. Plastic tin can paper separate, busy bee, wave wave save the planet trash. In suburbia. For the formula drive, but you do keep me quiet. Keep me quiet. As sweet as utmost in everything, it's so charming, very charming. Well, recompense of who no one's heard that listen to judgy. There's sweet back trust in you. No one saw it coming. Hey, 好听，好玩，很有意思的。收看他们的这个演唱一定要收看，除了收听你觉得不过瘾，收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发现每个人的手势，每个人唱歌时候的表情完全不一样。好了，欢迎这个中国传媒大学的著名的阿卡贝拉表演团体阿扎微唱团，欢迎大家。干嘛干嘛？这是一个音乐会吗？给我鼓掌！ 大家好， 大家好，我们是 阿扎微唱团。 真的很乱了，要不要再来一遍？ 刚组建一周。 重新介绍一下哈，再度的欢迎中国传媒大学非常著名的阿扎微唱团。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阿扎微唱团。 哎，对嘛，到底谁是团长嘞？ 就是坐在中间被孤立的这个，就现在特别没有安全感，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样，这个人有问题 是 不是？ 主持人。 大家都很讨厌你是不是？哎，但你就是播音系的学生是吗？ 对，这老和老团长我们两个都是播音系的。 哇，你们这个内部斗争也是非常的厉害呀、啊！新团长上右指对面，这位老团长就是我们。 就我们竞选团长的方式都是就是播一段。 所以跟大家捋一下，现在的新团长呢是在校生，即将大四。 嗯，对。 然后是来自于播音系。 是的。 你在这个团体当中负责什么？ 我负责 B-box。 一会儿呢，他会在节目当中现场来一段即兴的 B-box。如果有破音有失败的话，值得期待。这心态呀，来来，老团长呢？ 我刚刚毕业刚刚被踢出广院的大门， 也是播音系的哈，咱们离话筒近一些哈。 好的， 然后现在是找到哪个工作了吗？ 没有，我继续读研究生。 据说是他们班的学霸。所以你在这个团队当中负责？ 我在主要负责作曲编曲。 作曲和编曲，然后会有主唱的部分在吗？ 就大家都有可能有主唱的部分在，就是、 更多时候是和音天使哈。除了他们俩，接下来挨个给大家介绍好不好？按什么样的顺序来呢？ 大小个顺序。 把团长安排一下吧。 团长安排，那就从这边吧，从这边开始。 好，那就从 肤色顺序， 肤色最深的。 那我们俩形成反差有点太明显了。 所以看视频很重要嘛。来，这是肤色深一点的朋友。 好，Hello， 大家好，我叫魏永明，你们可以叫我小明。我主要在团里就是唱男高，然后幕后的话就是负责一些作曲编曲啊，还有混录的工作。 他的男高确实很好听，而且刚才我们在彩排的过程当中，我不经意间的听到了他有一个走音。所以今天会不会出现车祸，大家值得关注哈。但是刚才在唱第一首歌曲的时候，我听到有一个类似于呼麦的那个声音，喂，那个是 那个不是我，那个是我们团长。 团长 ，团长 特别全能的 口技表演。 对 ，OK， 这是肤色比较深一点的这个男高音，然后接下来呢是肤色白一点的这位美女。 大家好， 是肤色白， 不是白一点， 是白了。 大家好，我是严秉仪，大家可以叫我秉秉。然后在主什么？ 在主唱， 在团里主要担任这个主唱。对， 稍后呢他也会在节目当中现场的来一首独唱哈。好，这是我们的男高和女主唱，接下来呢 大家好，我叫高子音。可以叫我墩儿，然后我是阿扎微唱团美国分部分部长袁就是 美国分部分部长 就是分部一个人，分部长一个人。 对，是这样，就是我们阿扎的成立一年之后呢，然后他就去美国读书了现在是刚 学成归来， 刚回归。 所以今天也是非常难得的，你可以在这个团队当中进行现场的表演。 就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两年之内没有抛弃我 找一个人很难的，你知道 就好像就是刚从美国回来还没倒时差就已经 一会儿可能会胡说话。好，至于为什么要叫墩儿呢，你看一下视频你就懂了哦。然后墩儿旁边那位 Hello， 大家好，我叫冉冉，大家可以叫我冉冉。 这个名 现在的小朋友说话都是这种风格哈。来，冉冉。 然后对，我是团里的作词，也是我们团的厕所分部长。词一般在厕所里写出来的。哇所以大家听我们唱歌都总有一种气味。 今天如果有你作词的部分的话，我们不如把这首歌跳过好不好？最边上那位呢？ 大家好，我叫栾博超，然后我是这个团里的贝斯。然后可以叫我小栾。 小栾，贝斯手， 没有什么分部长。 现在呢，我们听到一共有七个人的介绍，稍后呢还有一个神秘的 X， 那个 X 是谁呢？等他一会儿来到现场以后，再让他现场介绍，好不好？其实今天我们听到这个电乐的声音呢，也是他们用纯阿卡贝拉来演奏的。这个曲子是什么曲子？没有人记得。 你已经忘了吗？ 这个曲子是我们当时在网上听到一个德国的一个人声合唱团，然后他们演唱的是莫扎特的一个交响乐曲改编的纯人声的一个歌，然后我们当时就觉得哇太厉害了，然后还可以这样唱，我们就把它相当于就当时一共就五个人，然后翻唱了一下， 听起来非常厉害。但是当你们录制的时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还是也挺容易的？ 录制的话让我们这个录音师来讲一讲。 其实就是录人声的话还是跟录制其他的就是其他类型的音乐还是很大的不一样，因为它没有乐器，所有都是人声在

get some. We're up all night for the fun.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the sun.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some. We're up all night for the fun. We're up for one more night. Oh, so celebration. Feeling so free. Oh, one more night. Oh, so happy celebration. Oh, I'm feeling so our work is for. 这两天北京的气温很舒服，我觉得很舒服的时候听这样的阿卡贝拉真的会觉得非常非常清爽的感觉。最后为什么笑那么开心？大家真的，大家是听歌啊，总觉得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在你们演唱的时候呢，有听众就提问说，哎，这么多人是不是一定会有人打酱油啊？在其中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没有，少任何一个声部你就会立刻觉得很空 啊。而且我觉得挺难一点是，毕竟有七八个人嘛，今天还不是最全的，是不是？ 对，我们团其实一共有十二个人。 十二个人，这十二个人然后统一形成一种声音出来，是彼此找到对方的声音，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吗？ 嗯，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十二个人，本来有二十四个人就是那些就 我们最多的时候有将近三十个人 真的呀。 但是后来就发现就是这个扩张的太厉害，然后但是可能不太能保证作品的质量，对，所以我们后面就经过层层淘汰，然后最后还剩下这些人。 还有一点挺有意思的，就是其实歌手现场演唱的时候一般都是对这个耳返是非常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一定要调整好一个最好的一个这个角度啊，然后包括这个音量大小啊，而他们完全不用，就一定要听到对方最真实的声音。 是的 是的， 这是阿卡贝拉的一个明显的标志，是吗？ 对，这种 对 这种，尤其是在现场演出的时候，这个就更重要。就是假如说那些反送音响啊，还有一些东西没有给到位，我们就可能就是一个车祸现场，就和平时排练就完全。 还有一点呢，是原本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座次安排上，我排的是这个排排坐吃果果，大家围一圈，后来他们说不行，这个样子的话大家就听不见对方的声音了。所以其实你们每次演出的话会有很多的这个你们自己的要求。 对， 我们每回就是要调音，要就是在要比现场演出可能要更看重一点。 对， 就是调音时间可能要就是时间越多越好，我们就在现场表现就会更越充分。 但是你说现场乐队他们调音哈，就每个乐器的声音，那你们调音是怎么个调法呢？就每个人挨个的试自己的乐器。 对，试出我们这个气场试对了就对了。 嗯，阿扎呢也是成立两年的时间了哈，而且不是我们随随便便的就请了一个校园的阿卡贝拉乐团，他们成立两年来呢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线上的，包括线下的，甚至还给很多的综艺主题曲啊、游戏音乐啊、公益歌曲啊，都曾经做过自己的演出，自己的这个编曲。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逐一的进行呈现。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这首作品呢，有意思了。这个作品呢，是他们现在不是正值毕业季吗？他们为毕业季写了一首作品。据说这首作品点击已经达到了781万，转发达到了7596次，是这首什么样的歌？ 哦，其实现在已经1000多万了。 好，好，好，厉害，厉害，厉害！来，来，来， 这首歌就是因为我是老团长嘛，所以我马上要毕业了嘛。 你已经毕业了？ 对不起，我已经毕业了。就当时在创作的时候，马上要毕业嘛，然后就想着也是给我的母校就是做一个这样一个作品，所以我们就和传媒大学相约官方合作，然后我们来做这样一个毕业的小视频啊。然后那最后选的呢就是这个《如寄》加上《朝闻道》这两首歌，因为这两首歌的这个。就是他的词就特别适合毕业的这种气氛，就是一个是就比较怀念怀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激昂，就是我们一起这个叫什么创造出人生的辉煌，就这种感觉的，一会儿大家听到就能感受到一下就燃起来了那种感觉。 如果你正值毕业季的话，听这首作品应该是非常有感觉的。所以今天在场的一共八个人，只有你一个人是毕业，正值毕业的时候。 对对对， 好，那你们先试音。试音的过程当中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哎，不用试音了吗？直接开始哈。 啊，是是是，对。然后我们在开始之前还要特别的感谢一下，就是我们这首歌是来自剑网三剑歌江湖这张专辑的。 也是一个游戏哈。 是的是的。 来，那在他们试音之后，马上把这首作品如寄朝闻道送给各位。 好。 拉米瑞拉米拉

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7，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 97.4兆赫， 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演出资讯。昨晚的卢沟桥气氛庄严热烈，北京市委宣传部、丰台区委区政府在卢沟桥桥头共同举办江河铭记全民族抗战爆发81周年首都各界群众纪念活动。纪念活动通过诗朗诵、歌舞、抗战歌曲合唱等形式弘扬抗战精神。活动现场既有抗争回望延安情景舞蹈，还有那些名字、致敬英雄等名家朗诵。除了专业演员进行表演，还有不能忘却等微视频展播，唤醒人民对历史和英雄的记忆，传递爱家园爱祖国的深厚情感。风靡全球的舞台剧《战马》中文版今年暑期档将重返京城，展开为期5周、共计24场的助演。这部剧的主角名叫乔一，是一匹由14人耗18个月手工制成的栩栩如生的马偶。战马2007年在伦敦英国国家剧院皇家奥利弗剧院首演，被誉为英国文化的新象征，伟大的国宝级作品。话剧爆米花将在国画先锋剧场上演到7月14号。爆米花从诞生的时候便不断在世界各地登上舞台，娱乐至死的心态反映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在科技手段和信息手段呈爆炸式发展的今天，对于娱乐的界定越来越模糊，娱乐的疆域和版图肆意扩张，而人们的精神反思能力已经跟不上信息的传播速度，导致反思意识和判断能力萎缩。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三环六里桥到莲花桥南向北方向，航天桥到莲花桥北向南方向，莲花池东路西段东向西方向，以及莲花池西路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17: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难得我们请来了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的阿扎微唱团，给我们带来2个小时的阿卡贝拉专场。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建议大家打开这个视频的方式看一下我们直播间当中是如何完成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这个 APP。此刻听到的这个电乐，如果你玩游戏的话，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熟悉。嗯，什么音乐嘞？来，让我们再度的欢迎阿扎合唱团，再给大家打个招呼，好吧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阿扎微唱团。 哎，这个非常的奇哈、啊，每位再跟大家打个招呼，从谁开始？ 先从 X 开始。 从 X。 大家好，我是子瑶，对，我是另一位贝斯，跟小栾一起，我们两个就是 double bass， 声音好好听，是不是来自于播音系？ 我在传媒大学新闻系念完本科，然后继续会在播音系上学。 哇哦，好，这是刚才说的 X， 然后其他成员呢，我们挨个的快速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冉冉，厕所那个。 他的词儿都是在这个厕所完成，所以都会有点味道。好在这个大家不在现场，我都反正是被熏得不行。好，除了冉冉，旁边还有墩儿。 大家好，我是墩儿，我是美国分部长。 你是负责？ 我是负责唱女高和一些没人要的声部。 好，一会儿我们让每个人都单独的 solo 一段哈。然后老团长。 大家好，我是杨月，我是老团长。 是负责作曲。 作曲编曲。 哎。 大家好，我是严秉仪，在团里负责主唱。 他非常的活泼，刚才还随便的扭起来了。一会儿如果开心的话，可以让他现场给大家扭一段。来，旁边这位男高音。 大家好，我是小明，然后负责做编曲还有录音。 哎，坐在我旁边呢是佩奇。 是他的弟 乔治，是乔治，不是佩奇。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兰，是团里的 B-box， 也是团长。 好的，再度的欢迎阿扎。本时段我们带来的第一首曲目呢，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很可惜啊，我们今天两个小时过程当中都赶不上天黑，不然的话可以看到夜空中最亮的星。但即便是能赶到天黑的话，这两天下雨估计也看不到。来吧，看不到可以通过内心想象出来。欢迎阿扎现场带来夜空中最亮的星。老规矩，应该还先试音哈。 好的。 哎，这有一种校园合唱团的感觉了。就是试好了啊， 好了， 真的越来越短了。来来来，夜空中最亮的星。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叹息，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是否在意，是否在意，是否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无情照亮我前进。 他 小朋友说，妈妈你看，天上有北斗七星，现场版本的来自于阿扎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W 秀。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刚才听到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其实排起来挺难的吧？ 是的。 难点在哪？ 我们要像星星一样。 好的，除了这个像星星一样呢？ 就是主要是就是那个大家可以听到那个乐曲进行中，就是人声的伴奏都是噔噔噔噔，然后这四个 好好听，你再来一遍。 哒哒哒哒，就一般都是这样的。然后还有后面就是模仿，巴赫的那一段，就是圣母颂的那一段的那个伴奏。然后这些都是每一个人负责一个音符，然后所以进的时候的节奏和音准，就是大家都必须要对的特别齐，不然的话就会车祸。 而且从我这边听感来听的话，觉得好像每一个声部它其实这个音都挺高的，到某一个部分的时候， 要不然怎么星星呢？就是 天生。 来，刚才那一声部要不要我们每个人现场的来一段，就自己的那一两句，让大家听一下每个人声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好不好？从谁开始？就夜空中最亮的星这一块。 最亮的星。 我们现场给大家做一，哎，你们排练的时候会这样排吗？一个一个来，还是直接就是大家一起？ 对， 会 的。 就是主要是找看谁跑 调 了。 跑 调 就练谁，就单拉出来。 来，大家一起揪一揪，刚才有没有人跑调啊？来，我们现场做一个模拟的排练版本啊，谁先来？ 就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合唱一下，然后 可以 不准，对，我们把谁揪出来， 来， 然后再让他单来， 可以， 因为单独的话每个人就是一个音。 好，那我们就一两句就好，好吧？副歌部分，预备。 就副歌部分啊，好的，我以为是开头。 我觉得开头比较可能每个人都会出来。 好的，那我们就从我们第几小节？ 83吧，就最后那个地方。 这就是，你让我找到 词 就 可以。 对，大家可以快一点吗？ 83小节， 嗯， 还是先是找个 最高的声部是每当，然后是每当，然后是每当每当， 简直像是试唱练耳一样，大家一起来揪一揪哈，来， 每当，来。一六拍哈，一二三四五六。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夜空中最亮的星，我心中让我觉醒。 你跑了吧？ 你跑了，揪出来单唱。 跑在哪里？如果平时排练的时候跑的话，会怎么办？ 揪出来，直到唱准。 对， 这首歌你们当时排练过多少遍，才最终出来一个成品的版本？ 多少遍？这个 都不是能没法用遍来计量了哈。 我觉得它不是另变， 因为我们是就比如说哪里有问题了，就哪里单独拿出来 循环练。 就比如说刚才他们要说我跑调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一般来讲它的声部比如两组合，然后可能就我和永明我们两个本来就有一个比较近的和声，那可能就是他带着我练。对， 那你们在录制的过程当中呢，这首歌会录多久？ 录制的话因为是必须一轨一轨的分着来录，对，所以说就一般录音的话肯定一录就是一天，一首歌就要录一天。 对，所以其实说阿卡贝拉特别可怕，因为像别的就是比如歌手录歌呢，就可能有伴奏自己进去一两个小时可能就差不多了，但是我们其实是一个人一个小时，有可能像我这种就 B-box 可能时间会更久，基本上就是从白天到晚上一整天下来都在录音。 而且大家现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话，你会发现基本上每个人都拿一个谱子，只有我旁边这位乔治先生他并没有拿谱子。看起来好像觉得他很简单，其实 B-box 是挺难的一件事哈，在这里面 就也不是吧，因为只有我一个 B-box， 所以大家也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所以为什么当团长呢？ 哎呦给他狂的呀。那既然只有你一个 B-box， 来现场比一个， 咱们那就直接来吧。 这就是我的工作。 哎呀，就这么短吗？我还说前面那个就呼声跟那个像是那个咂巴嘴的那种感觉，好像谁都会，但往后的话就还挺难的。 啊，对，就是好多 B-box 里边的一些音都是，其实就是生活中，比如就是这个东西像逗狗一样逗啥。 所以，乔治先生，你是有参加过这个专业的比赛的哈？ 对，就是因为玩 B-box 嘛，都想往大舞台走嘛，都想出名，然后所以就是自己在觉得就是自己比较肯定自己的实，哎，不太好，就觉得练到一定水平的时候，都想去往舞台走一走，因为毕竟有很多视频嘛，就看着他们在上面 battle 啊什么的，就很眼馋。 最厉害的成绩是？ 最厉害的成绩就是即将马上要在就是7月20号去台北，然后参加一个亚洲 B-box 锦标赛。 哇哦！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哈。当然，他本人不叫乔治先生，来再说一下你自己叫什么名字？ 大家好，我叫小兰。 好，广告时间到此结束。真的，我们这一起聊天的时候，感觉这个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的融洽。我觉得有可能也是因为你们录制的时候天天在一起，所以没有办法，然后彼此关系都很熟。 没有办法，还能怎样呢？ 很无奈的一件事情。 就多讨厌也得忍着。 只能彼此给对方做加油了。所以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这首作品呢，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首 Cheerleader。当然还要给大家一点点的试音的时间哈。试音的过程当中也提示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关注一下 APP 北京时间，稍后马上带给大家 Cheerleader。 人保直销车。由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 Cheerleader 现场的送给各位，再度的欢迎阿扎微唱团。 巴拉巴，巴拉巴。 Motivation. My one solution is my queen, 'cause she stays strong. Yeah, yeah. She is always in my corner, right there. When I want her, all these other girls are tempting, but I. And they say, Do you need me? Do you think I'm pretty? Do I make you feel like cheating? I'm like, no, not really, 'cause oh, I think that I found myself a cheerleader. She's always right there when I need her.I think that I found myself a cheerleader. She is always right there when I need her.When she walks like a model, she grants my wishes like a genie in a bottle. Sing, yeah, yeah. I'm the wizard of love, and I got the magic wand. All these other girls are tempting, but I'm empty when you're gone. Oh, do you need me? Am I dancing and pretty? Do I make you feel like cheating? I'm like, no, not really, 'cause oh, cheerleader, she's always right there when I need her. Oh, I think that I found myself a cheerleader. She's always right there when I need her. Oh, yeah, she gives me love and affection. Baby, did I mention gives me love and affection? Baby, did I mention gives me love and affection? Baby, did I mention gives me love and affection? Baby, did I mention gives me love and affection? Baby, did I mention gives me love and affection? Baby, did I mention gives me love and affection? 好听的一首作品。哎，我很好奇的是，你们每次选歌去进行翻唱演绎的时候，你们选歌的标准是什么呀？ 标准就是只要我喜欢就可以。 任性。 真的吗？讲真的。 对啊，就比较任性，因为编曲也是我编啊，所以说就我不太喜欢的我可能就不太愿意编。 那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作品的话，你进行编曲改编的时候是一件难的事还是？ 这首作品因为是我们直接翻唱的别人版本，对，所以就只是一个八谱的一个过程，就还比较简单。 是翻唱的美国的那个 Pentatonix 是吧？那其他作品呢？你通常是进行把自己听到的好听的作品，然后你自己再通过自己的方式进行适合你们的改编的方式。 对，就是他肯定原来都是乐队版嘛，然后我就想就是。我就得熟悉每一个人的音色，熟悉每一个人的音域，然后把它变成我们适合我们的这种编制，就是进行这样一个。 所以你在团队当中的这个地位应该是非常厉害的。 是的，不然我怎么是老团长？ 那老团长退休之后呢？以后就交给新团长了吗？ 其实也没有。 对，就是我就老赖着不走， 就一直在垂帘听政这个。 好，这个阿扎团呢，其实这个年龄跨度也是有一些在的哈。最大的是刚刚毕业。 对。 这个老团长，然后最小的呢？ 最小的是我们这位主唱， 这位女主唱。稍后她也会带来自己的独唱。你是今年大二是吗？ 我该大三了。 该大三。然后当时你们是怎么走在一起的？ 怎么走在一起的？ 对，谁组织的？ 其实是我们有几个创始人，然后我们几个人是高中就是同学，然后高中就在一个合唱团里面唱歌，然后后来就不约而同的考到了传媒大学，然后还正好就是我们高中合唱团也分声部嘛，男高男低女高女低，然后四个声部一样一个，然后就正好是特别适合我们这种编制，因为我们到大学的话就没有再唱大合唱嘛，就我们就这么几个人就组了一个小合唱，所以说一开始我们刚开始组这个团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叫比如说阿卡贝拉清唱社，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其实还我们都不知道有阿卡贝拉这个东西，当时所以就叫了微唱团嘛，觉得是一个小的合唱团，然后后来。对，微的合唱团，然后后来我们 最开始小的合唱团就是你们四个人， 也没有，至少吸纳了我们这个 B box， 凑够了八个人， 对， 当时就凑够八个，那其他人是怎么选择呢？是大四的贴广告啊，还怎么地？ 当时最开始创始是就是熟人介绍， 互相介绍， 七个认识的 和团长，对，我把他 我是招进来的团长， 对，从实力当中发掘出来的，然后 也是从上万人当中啊海选出来的， 对， 最终招募进来的呢。这个第一个刚开始八个人就成立了， 对，刚开始就成立了，然后后面就相当于我们觉得，因为当时还是想在一个就相当于当做一个校园社团来做，然后那校园社团就是肯定要一波一波一茬一茬的这样换人嘛，然后继续往下走，所以当时就在学校里面招新，对，所以就刚才说最多招到30多个人，然后后来我们发现就是这个东西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就它其实对于音乐素养啊等等要求还是蛮高的，所以后来我们发现可能还是我们这些人就是比较优秀。 但是咱们前半个小时有说过啊，曾经最壮大的时候有30个人，这30个人是一次性的还是他曾经是一个固定的成员？ 一次 就是 一次性的表演，为了一次性的表演， 对，只进行过一次招新，然后就招了30多人，后来又淘汰了， 然后之后再招新就越来越严格，然后有一次招新就只招到了 一个人， 就是那个男低，就有一年只招到一个人。 有一些大学社团好像一年也没有多少次活动，你们这个社团呢？ 我们简直是几乎都要变成我们的本职工作， 天天都要在一起吗？ 对，基本上就是 转专业转到 哪了？其实暑假了，然后但是大家都没有办法回去，因为这边有。 各种演出啊什么的，那你们在一起是每天都要排练还是每天都要干什么呢？ 其实就大概分两个部分嘛，一个部分就是现场，一个就是在录音棚里面录制，如果说我们有现场演出的话，我们可能就要排练，如果说在录音棚录制的话呢，那可能就不需要大肆的把大家集结过来，就大家各自在家识谱就好了，然后进棚挨个录音，然后后面就是再混音，然后再出成品。 真好，听着这一段回忆就是很美好的学生生涯的感觉。此刻听着这首作品呢，是他们写的《青年路》这首歌，

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 此刻第一场 live show， 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穿是旧金丝 live show， 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是七点 回来，周日傍晚16:18:02，今天北京的气温还是比较舒服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97.4 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今天一定要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我们呈现的阿卡贝拉两个小时的专场是如何完成的。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实时的观看到了。刚才呢我们也是非常即兴的说，哎，听到了我们的那个 slogan 北京 Music Radio， 好，他们就说来一个阿卡贝拉的版本。为了让大家不忘记，我们现场直接带给大家好不好？稍等一下哈，3、2、1，您正在收听的是 我们要找音，我们要 找 音， 一秒钟好吗？ 北京 、啊、好了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北京 Music Radio。 好，在后一小时节目当中呢，他们还会带来自己的现场的演唱，但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其中的这位今年即将大三的，然后呢在团队当中负责女主唱的这位朋友带来一首自己的独唱，据说心情非常非常的紧张， 紧张， 都说不出话了， 紧张的来说不出来话。 刚才那个音乐噔噔噔噔，我觉得非常的合适哈。来，做好准备了没有？ 好的。 带来这首作品呢是《浮生未歇》，你需要先试音吗？ 不用了， 直接来喽。 这个就有伴奏嘛，就不用提前了。 来。 这段来一个现场的伴舞多好，不影响你，不影响你，不要破功啊。画风一转，突然有一种惊鸿舞的味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大不秀。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974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女主唱现场演唱的非常好听的《浮生未歇》。刚才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难得的啊，直播间非常非常的安静，感觉每个人都很紧张似的。唱完之后，我愿意为你转身，哎，怎么样？我单独牵你，你走不走？单独牵你，把你带走，让你离开这个阿扎合唱团、微唱团。而且刚才大家如果看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其实墩儿特别可爱。在演唱的时候，墩儿就全程闭着眼睛，然后这手还是这样的抱在一起，感觉比你还要紧张，而且是在全程闭着眼睛在听。 其实可能是角度问题，就是 他其实真正 就我很努力的做了，可能是你没有看到。 来来，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啊，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好，前面是一段的一个独唱 solo 部分，接下来呢，乔治先生又要上线了啊。 可能有些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乔治先生是谁？是在阿扎合唱团当中负责 B-box。 Yes， 我为什么乔治先生会 B-box 呢？ 因为他背了一个乔治先生嘛，所以看视频非常的重要哈。所以乔治先生到底叫什么？ 我叫小兰。哎呀，就打广告了，怎么感觉？好，大家好，我是小兰，然后我是团里的 B-box。 小兰玩 B-box 玩多久了？ 我差不多玩了有四年左右。 一开始的时候是发现自己会，还是就随便逼着玩？ 哎呀，就是一开始就会就好了，就是一开始觉得挺很有意思嘛。然后之后因为小时候比较喜欢模仿一些声音。 哦，你都模仿过什么声音？ 这个问题就是我小时候有一个特殊的技能，就是让大家很惊奇，我可以就是戳腮帮子发出那种。就是我也不知道是青蛙呀，还是那个 蛤蟆 娃娃的那种，就这种声音。哦，这个是我在学 B-box 之前就会的，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 太可爱了呀！我们大家一起戳一下。哇！ 并不能出声。 所以这是你的一个特技 啊？对，这是我的一个特技。然后之后上高三的时候啊，就学习好无聊啊，也没有体育课，就是也没有什么业余活动。 家长朋友可以把他这句话删掉了啊！ 对不起。 学习朋友怎么就无聊了？ 不是好学生，对不起。 然后那个时候又开始接触到了 B-box， 然后之后那时候就觉得，因为就感觉上手也比较简单，就是 上嘴 上手比较简单 ，B-box 上嘴比较简单，就是可能就是对模仿声音比较在行嘛，所以说觉得那些也没有特别抽象，就一直练到现在。 请问这个 B-box 每次是有一个自己预设好的，直接就按照自己想象当中直接来 B-box， 还是都是现场即兴的？ 一开始肯定是要学习一些，就是我们这叫段子啊，都是有一些固定套路的。然后到之后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完全抛弃掉。就是你 常见的套路有哪些？ 我们在这里边就分一开始入门级都是有三个常见的套路。第一个就是大家一个是就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就是一说 B-box 就是动词大词，就是。这是最简单的， 哎，真好疼。 然后之后，第二种呢就稍微进阶一点，然后叫，就这种东西基本上所有歌都能套得进去，算是一个万金油的一个。 那再进阶呢？ 再进阶就是，就是其实是越来越长，但实际上就是你可以用它随便。放进一个音乐里边都可以。 那你现在的阶段是已经到了完全每次都是即兴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是吗？ 就是肯定如果想要好听的话要提前编排，但是就是如果你说哎随便来一段，那就也无所谓，也可以即兴。 那你每次即兴是根据现场的自己的感受然后来 B-box 还是会有？ 像假如说就是他们有一个什么歌需要我来 B-box 的话，就有一部分可能如果说现场你先来一个感觉，就我就可以直接就来。 好，接下来我们就现场的有请我们这位小兰来现场 B-box 的整个一段，给你要不要准备？直接就可以开始是吧？ 试个音，开始。 三二一，开始。 What you gonna do with a big fat bum? We go. 间漏。 我的天哪，我现在好心疼我们那个话筒罩，还能使用吗？ 回去可以拧一拧水。 所以我在想，就是你在 B-box 的时候给你特写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唾液横飞的那种，非常非常的棒啊！你们不是第一次看他现场 B-box 吧？ 不是， 为什么还是一脸就是惊呆的样子？ 就是第一次， 是我们未知的领域。 我是第一次看到他没有用手挡住嘴的，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面部表情的现场 B-box。 而且你那个角度是正好是对着你， 对对， 他面部表情怎样？狰狞吗？ 非常丑。 对，整个过程让我明白了为什么一般的 B-box 就是玩 B-box 的人都要捂住嘴。 刚才大概是一个即兴的还是？ 啊，算是一个即兴的，就是可能上一秒还不知道我要打，就是下一秒还不知道要打什么，就直接就顺着来了。 太优秀了呀！你既然这么优秀的话，真忍不住的想要给你打一个广告。啊、比如说，大家很喜欢你的 B-box 的话，怎么样去关注到你嘞？ 是乔治。大家，我要看，其实我自己没有一个， 有没有新浪微博什么的？ 嗯，请大家关注阿萨微商团。哎，我其实会有自己做一些。就是以后可能会做一些教学啊，或者自己做一些视频啊，都会在我们阿萨的这个微博上面投送。 嗯，然后呢，他马上就要参加比赛了，希望这次比赛都一切顺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刚才那个放广告的过程当中，突然间直播间变得非常的混乱，因为接下来又是他们阿扎微唱团现场带来他们的作品，每个人都很慌张的样子，在慌张什么？ 身败名裂的这个一瞬间，就可能 说明下面这首歌有难度，是不是？然后据说是这首歌曲当中很多段落，大家其实都听过这个旋律，而且非常熟悉。 是的，是的。 看你能不能跟着唱。那你们要不要现场再试唱一下？ 啊，对，要先试个音啊。其实可以先说一下这首歌为什么难 啊？ 这首歌难是为什么呢？因为是我编的，是我经常被他们对他们就形容我的风格，就只能用一个词叫做魔性，就是。 非常喜欢自己给自己加难度，是不是？ 对，就是因为我喜欢比较复杂的和弦，所以就因为然后就对，就有一些奇怪的音程啊，然后大家就会很难找。 你是有专门学过音乐的是吗？ 没有啊，就是完全业余，纯业余。 就像他的这个直接按腮帮子会说话，你的也是天赋。 天赋 就是我们团的这个特点，就是团长都不要脸。 好，天赋既然这么高的话，那就没问题啊。所以这首歌难度在哪里？ 难度在哪里？ 啊、 嗯。对啊，就一会儿如果说大家要唱的有点收获的话，就是我编的太难了，都是我的锅，就不是大家唱的不好。 好，你这样说的话，大家就更加期待了。来听一听哈，整首会不会有这个车祸时间？来吧。 好的，我们先找音。蓝蓝的天， 谢谢。 找好音喽！再度的提醒了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需要通过视频来见证接下来的瞬间。收看方式呢非常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这首串烧歌曲，欢迎阿扎微唱团。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挥动鞭儿向四方，白鸟儿起飞翔。这里的人们爱和 把我们浓浓心儿照亮，黑巴扎黑，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大道上。 嘿，那首唱情的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肩上牧羊牛羊装，丰收的庄稼闪金光，我的手鼓纵情唱，欢乐的歌声震山谷，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 哟嘿， 啦啦啦。山明长夜就爬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非常好听，我就真的忍不住的想要给这个老团长点个赞啊！这么多的作品，你当时怎么样的给他混到一起的？ 嗨，其实就是，真的是我其实一般编串烧的话 啊， 会有一个规划 啊， 但是这首串烧真的是想到哪儿编到哪儿。 那这些歌曲都是你自己喜欢的，还是就随便想到的这个旋律的？ 当时因为是学校的一个这个红歌联唱晚会 啊。 就邀请，不是邀请，邀请我们去唱歌， 嗯 啊，然后所以我们就我就挑了这些歌嘛，然后但是后来又觉得可能就是如果以一个年代来呈现，就是整个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会更有点，然后所以我们就后面又加了一些，比如说大家看到的听到的这个青春修炼手册， 哎， 这种歌曲， 包括还有很多人很熟悉的这JJ早期的江南啊等等的。此刻呢，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也是他们录音室版本的一首歌，叫做《约定了》。来，谁来大概讲解一下这首作品？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1594年，莎士比亚创作完成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在此后的几百年间，这部戏剧经典又被许多作曲家改编为极具魅力的音乐作品。在歌剧领域，对于这一题材最为精彩的改编，当属法国作曲家古诺的歌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为了纪念古诺诞辰200周年，国家大剧院将于7月18号到22号推出这部歌剧。详情您可以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查询。7月18号、19号，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即将亮相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音乐会。英国的利物浦以孕育出世界著名的披头士乐队而骄傲。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与披头士乐队有着深厚的渊源，他们把很多披头士的歌曲改编成交响诗，将在18号带来致敬披头士主题音乐会。而在19号，他们将演奏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古典巨匠的名作。详情您可以咨询6655-0000。6655-0000。国之瑰宝民族管弦音乐会将于本月12号在世界剧院上演，融传统艺术精华和当代语境表达于一身，汲取民族音乐当中耳熟能详的旋律加以提炼升华，并且和当代观众的审美诉求达到统一。演出的曲目特邀了10多位风格迥异、特点鲜明的著名作曲家倾力打造，把不同的民族风格音乐元素融入其中，呈现出我国10里不同风、100里不同俗的音乐文化版图。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城高速清河大桥到京城收费站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他说，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在招商银行存款，不仅因为财富增值，不仅因为专业可信，不仅因为服务温暖，而是因为他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安全选择，幸福稳稳。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感恩时刻与您共享。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时间对于我们而言呢，过去的非常非常快，但是对于今天的表演者而言呢，可能会觉得，哎，怎么还没有结束 ？OK， 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974 Live Show， 我是泽环。今天呢，我们也是带来我们节目开播以来第一场阿卡贝拉的专场。那请来的呢，也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的一些学生。这支团队呢，叫做阿扎微唱团，他们已经成立2年的时间，为游戏音乐啊、综艺主题曲啊、公益歌曲啊、童星歌曲等等，都是做过他们自己的作品。今天我们前面一个半小时节目当中呢，带来了很多好听的作品。接下来这首呢，是我今天所有歌单当中我最期待的一首，也是对于他们而言好像最紧张的一首。接下来为了不让他们忘记刚刚排练，刚刚哦，就休息个3-4分钟的时间，还在排练的这首作品《波西米亚狂想曲》，直接的呈现给各位啊！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要不要再？ 好的，我们先试音。 好，不知所以云的声音就结束了。接下来欢迎阿扎微唱团。 Is this the real life? Is this a fantasy? Caught in a landslide, no escape from reality. Open your eyes, look up to the skies and see.Because I'm easy come, easy go, little high, little low. Any way the wind blows doesn't really matter to me. To me, my mind. just killed a man, put a gun against his head, pull my trigger, now he's dead. Mama, life had just begun, but now I've gone and thrown it all awayTime has come since shivers down my spine. Body's aching all the time. Oh, goodbye, everybody. I've got to go. Gonna leave you all behind. Is that true? Oh, mama. Silhouette of a man. Scaramouche, Scaramouche, where do the fandango? Very, very frightening, very, very frightening me. Galileo, Galileo, Galileo, Galileo, Galileo, Figaro Magnifico. Oh, I'm just a poor boy, nobody loved me. He's just a poor boy from a poor family. Spare him his life from this monstrosity. Easy come, easy go, will you let me go? Bismillah, no, we will not let you go. Let him go. 波西米亚狂想曲，即便是跟乐队、跟伴奏现场演唱，都是非常有难度的一件事情。所以 ，amazing， 你们自己可以欢呼一下啊！非常好，非常好。 好，给他们一点点时间欢呼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张姐，大热天您去哪儿啊？ 去银行给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方便又快捷，水电燃气固话宽带费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现在用手机银行缴水费、燃气费和吃饭看电影买单，还有机会获得优惠呢。 那我也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服务首都24年，便捷生活与您同享。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各位，如果你没有看我们这个现场视频直播的话，你可能不知道刚才他们那种欢呼雀跃呀，哇，脸上那个表情感觉像是昨天那个球队哪个赢了，然后猜对了。 OK， 阿杂怎么样，刚才自我感觉还不错吧？ 还可以，算是我们发挥的比较好的一次。 排练都没有唱过这么准。 对大家讲解一下吧，这首歌难度点你们觉得在哪里？ 就首先它其实结构上特别复杂，就大家能听出来有各种各样的风格的，因为它叫狂想曲嘛，所以就一直在狂想， 没有所谓主歌副歌的这么一个。 对对，没有，不是像咱们流行音乐那种，就是特别比较三段式这种结构。对，但是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它的， 那这种的话就是对乐队成员而言，就是每一个乐器它其实表达出来挺难的， 就是 各司其职的以后。 对，就是它和声特别难 啊， 而且就是。一直因为他就是狂想嘛，就是有一种就是想到哪儿写到哪儿这种感觉，所以就如果拿到谱子看的话，可以发现就可能上一个小节还是四个降号呢，下一个小节就变成六个升号，就这样，就完全随时都在转调， 各种转 调，没有任何规律， 很容易就合不准，是不是？ 对， 所以合不准算是第一个会出现的车祸。 嗯， 我们避开了，然后呢？ 避开了， 就算避开了吧， 假装避开了。然后还有就是一些 节奏。 节奏的问题，就是这个歌其实我们就是因为之前说过，我们合唱团就是我们几个创始人是在原来一个合唱团，然后高中的时候我们排过另外一个版本，是一个合唱团的版本，然后当时就是排练了很久没有演出的原因，就是因为节奏对不齐， 合唱团都很难对齐。 对，因为就是其实合唱团反而更难对齐，因为他们人更多， 更多。 嗯， 对，然后我们相当于就是 这是一个梦， 在人少的情况下， 对，曾经没有完成， 对， 希望有一天可以完成， 对对对， 然后日后真的就完成了， 对， 阿卡贝拉这样的形式 算是完成了吧。 嗯，那这首波西米亚狂想曲对于阿卡贝拉这样的形式来演出的话应该是更难的吧？还是它会比 其实 用乐的审 美更难，因为在合唱团的话你还可以混水摸鱼，滥竽充数，然后就听听旁边，哦，是这个调，然后 不到的话就 这个我每个人一个人一个声部，你自己不准就是不准。 好奇你是在点名说哪个合唱团，还是在说普遍合唱团嘞？ 大家都是这样， 我自己合唱团，对， 就是大家普遍的经历就是，哎呀，这个音不会唱，算了，mute掉吧，反正大家你那么多人呢。 结果到那块是非常安静，没有任何人发声。好了，今天非常开心啊，请来了这个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阿扎微唱团。最后还有点时间，我们再度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每位成员好不好？ 那我先来吧。 嗯， 既然没有人说话，大家好，我叫杨月，我是阿泽微唱团的老团长。 嗯， 就是在团里面负责编曲作曲的工作， 然后也是你组织起来的这个微唱团 创始人之一。 哎，除了杨月之外，现任团长是谁？ 大家好，我叫小兰，是阿泽微唱团的现任团长，然后这个在团里负责， 节目都不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 对对，你是不配佩奇，蓝佩不对，蓝乔治， 蓝乔治。 一般 B-box 选手都是比较酷酷的，你说你的名字代号叫小兰， 嘴都捂， 第一次破功 得捂。 然后小朋友呢，看见 B-box 选手可能都会觉得有点害怕，有点陌生，看到你以后格外的亲切， 因为有 佩奇。好，这是现任团长哈，其他呢？从男高音开始吧。 好，嗨，大家好，我是小明。 嗯， 刚刚唱完了这首歌，非常的忐忑。 小明在团队当中，我觉得很重要哎。 是。 然后车祸的话，好像是不是大部分都取决于你？ 对，取决一个演出是否完整。 在团队当中是男高音的负责者哈。 对，其实大部分也比较负责男主唱， 男主唱。 对，因为实在是就是目前可能还没有招到更好的嘛。嗯等招到了我就可以功成身退。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神有默默的瞟一下他们其他人。好， 幕后了。 旁边那位呢是其实跳舞很好看。 好啊。大家好，我是严秉仪，然后在微唱团里面担任的是主唱。 今天呢也是给我们带来一首现场的演唱《浮生未歇》哈，稍后呢他们两位这个男生跟这女生还有一首合作。为什么倒吸一口冷气？ 这首歌是我们这位小明同学，之后他作词作曲，还有就是 原创的一首 非常厉害。 好，先给其他人认识完哈，这是他们俩，然后旁边是墩儿。 啊，大家好，我是多儿，然后我主要负责唱一些去了拐弯的调，然后就是今天为什么之前松了一口气，就是因为我之前那个调实在是找不着了。 多儿现在在美国上学哈？ 我是刚刚毕业，刚刚现在就是因为我跟老团长是同一届的 啊， 然后我相当于毕业了，然后回来就是感谢他们。就没有把我踢出去。 那你之前的作品有给这个美国的同学们听过吗？ 我 还拿我们作品交作业呢。 对， 好奇老师说什么？ 就是之前有一个需要我们去创作的一个，因为我是学音乐的嘛，然后需要一个交一个创自己原创的一个东西的一个大作业，期末作业，然后我就把我们之前也是改编过的一个叫《月人歌》和《红颜劫》的一个mix 的版本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跟老团长共同创作完成的。 从老师角度而言的话，又是东方元素非常的明显的一首作品。 对对对， 老师的评价是？ 老师的评价就是 凑合吧，60分，60分， 过了，下一个。 但老应该会很喜欢哈。 嗯，对他们那边很少听到这种就是纯古典的中国风的歌曲。 嗯。这是多儿，旁边这位美女呢？ 大家好，我叫女高，不是 你叫女高音？ 我叫冉冉，然后我其实还唱女高作词人，就是厕所那个。转的再 Q 一下厕所。 每一次都要强调这一点，真的是，但是也是很重要哈，在团队当中负责你们原创作品的作词。 对，还负责嘶吼。 简而言之，就是特别有文化的一位。好，旁边那位。 大家好，我是小栾，然后我现在担任的是团里的贝斯，然后。 贝斯， 以后担任什么可就不一定了。 贝斯要不要来一小段，一小句、啊、一两句？贝斯声音， 看你有多低啊！ 好像没听过这种贝斯哦。 我最合适的音乐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差不多这个样子。 其实就有的时候存在感比较低，因为它比较低嘛，然后大家其实一般来讲都会先听到高频的东西， 尤其拿手机放的话、基本上我的声音就直接就没有了。 对，但是如果没有它的话，我们就全在天上飘着。 但是它是一个合格的贝斯，为什么呢？就是一般说贝斯就是差不多到 low C 才算合格，就是它已经是过了及格线了， 60。 哎，真好，你们这个团从那个互怼现在变成开始互相奉承了，互捧了哈， 商业互吹。 还有一位现在不在直播间当中，你们谁替他介绍一下？ 他是子瑶，也是我们团的另外一个贝斯，是我们团颜值最高的一个人。 好，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阿扎微唱团他们的作品是你喜欢的话，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从新浪微哎不是新浪微博哈，网易云啊 QQ 啊都可以听到他们的作品。 新浪微博也有 啊， 都有，所有的平台都可以搜到我们。 怎么写？ 阿扎 AZA 微唱团。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稍后呢把最后一首作品呈现给各位。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24周年行庆，手机一点便捷生活。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手机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拨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进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97.4 Live Show。最后一首作品呢，来自于团队当中的男主唱和女主唱，他们两个人合作的，也是一首原创作品哈。Before You Go， 来吧。再来一次哈，走。 You know the world is getting dirty, but you still like it. You know the love is fading away, but you still. nights became lonely, and you said, be it. They never show their secret diary, 'cause you said, don't need. You know that life is never ever what it seemed to be. And when the world is crumbling down, it's time you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年轻的白羊们，九五后啊，当然也是阿卡贝拉乐团，叫做阿扎威唱团。如果喜欢的话，一定要去关注他们。怎么样？今天在广播当中唱的还开心吗？ 开心， 开心。 唱过瘾了没有？ 过瘾了，还蛮多。 不过瘾，再来一首，再来一首。非常有活力，然后非常有创作力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当然如果今天各位如果错过了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回去可以看回放啊，回放方式还是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重新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再度的感谢阿扎合唱团做客，谢谢，谢谢各位辛苦了， 谢谢 大 家。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我是泽华。接下来最后我们放一小段哈，同样是他们改编的苏打绿的作品的串烧，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安定。接下来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排行榜节目，我是泽华，下周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祝各位周末愉快，拜拜。